2021年8月20日，李宇轩、陈子华应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香港与新加坡不再就航空旅游气泡作进一步讨论。 新增5宗输入个案，全部带 L452R 变异病毒株。 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是来到8月20号的星期五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跟大家主持的。我又跟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两日都跟大家讲过咧，有关于本地一宗嘅源头不明嘅确诊个案啦。咁啊，患者就系喺国泰航空机场的贵宾室负责送食物的一个的女职员。卫生防护中心之前都说是怀疑她受到转机的旅客是感染到。现在转机客这个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检测，就可以用一个转机的方式在机场香港机场的离境大堂可以逗留，可以自由活动等等。这个转机客的这样的安排令到都大家关心，会不会在外防输入方面对于香港来讲都会造成一些风险呢？你又怎看？欢迎打你18723111。另外对于今次这个个案，见到理工大学的学者都就着患者的病毒基因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些发现的，究竟个源头有什么可能呢？是来自哪些地方等等呢？请来呢，他是跟我们直接跟我们详细讲一下的。有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晨。 早晨，是主持。 早晨，萧杰恒，讲下先，头先呢一个国泰航空喺机场贵宾室做嘢嘅呢个女员工啦，你哋系咪都就住佢嗰个病毒基因咧，系做咗一啲分析噶？揾到啲咩发现啊？ 系，我哋就住呢个个案咧，就做咗个全基因组排序啦。咁得出嚟嘅结果啊，知道佢系 Delta 啦。咁其实而家 Delta 咧，其实都有分开即系四款嘅。咁佢就系最原始嗰只 Delta 嚟，我哋个 number 叫 B.1.617.2， 即係最初在印度出現嗰只 Delta 啦。咁啊，跟住之後知道佢係 Delta 之後，將個基因就俾咗衛生防護中心啦，睇下可唔可以比對翻，會唔會同一啲輸入個案有關啦。而另一邊上，我哋都即係攞咗最近兩個禮拜有23宗嘅輸入個案，睇下佢哋個基因會唔會即係都吻合啦。咁結果其實就呢23宗咧，同呢個個案咧，我哋發覺個基因咧，其實都存在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即係都唔係好大吻合嘅。嗱，最近嗰個咧都已經係一個英國嘅旅客啦。咁其實佢都三個禮拜之前嚟香港噶啦。咁啊，兩組基因咧其實有9個突變嘅。咁根據我哋過往做咧，9個突變其實即係都相差都幾遠噶啦，就冇乜可能嘅。咁所以其實就唔出奇嘅，因為都懷疑係轉機旅客啊嘛，所以啲輸入嘅啲入境旅客咧，其實都未必可能係同呢一個嘅女員工有一個直接嘅接觸嘅。咁跟住再諗啦，既然佢係轉機旅客，咁究竟係邊個地方嘅轉機旅客被感染咧？咁樣咁要即係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要睇下全球，即係因為佢係 Delta 變種病毒啊嘛。咁啊，睇下究竟唔同地區嘅 Delta 究竟佢哋嘅基因係點樣嘅咧？邊個同呢個個案最吻合嘅咧？咁我哋喺個數據庫度啦，咁就揾翻咧，即係過去21日。全球上載各個數據庫的 Delta 變種病毒，咁我哋見到咧有成50000幾個基因組，咁我哋就即係將佢哋攞咗落嚟啦，咁啊同呢個個案做一個比對，咁啊發現到咧其實最近嗰100個案咧，咁其實都地區都係喺英國啊或者丹麥嘅，而最近我哋呢一個女員工嗰個案就係一個英國嘅個案，就喺8月7日喺英國嗰邊確診嘅，因為兩者大概相差6個突變啦。咁宏觀上嚟睇咧，就見到我哋呢一個女員工嗰個病毒基因咧，其實比較近似緊而家英國流行緊嗰只 Delta 病毒，所以我哋推斷就係話，應該係個英國嚟嘅一個旅客啦，咁就即係轉機，咁可能享用貴賓室嘅時間咧，就即係感染咗呢位女員工，跟住就其他可能轉機就走咗啦，咁所以我哋就冇辦法去確定究竟係邊一個人係感染咗佢。 明白。頭先就講到即係最近都係相差六個基因突變，就係、是根據數據庫咧，就係話八月七號喺英國確診嘅呢個個案啦。但係六個基因突變，我想知道，因為頭先你話九個基因突變就應該唔係太近啦。咁六個基因突變係一個咩概念咧？係咪真係叫做好接近啊？或者係一個直接傳染嘅時候會出現呢個六個基因突變都係唔奇嘅，唔係相差得太遠嘅一個突變咧，係。 其實六個突變咧都唔會係直接傳染㗎啦，即係因為數據庫入面當然冇可能咁啱得咁巧，就包括咗我哋即係啱啱即係轉機嗰個旅客感染咗佢嗰個個案啦。其實只不過話即係比對翻咁多個國家，究竟邊個國家而家流行緊嘅 Delta 係比較近似呢個個案咧咁樣。咁其實即係六個咧，其實即係喺數據庫裏面佢已經係最似嗰個啦。其他可能加成十幾個啊、廿幾個突變啊，咁嗰啲就即係嗰啲就可以排除咗，即係嗰啲流行緊即係其他國家流行緊嘅 Delta 病毒噶啦。 嗯，但有冇可能係呢個譬如頭先你話六個基因突變比較相近嗰個個案，佢係可能都傳咗一輪噶啦，傳咗去唔知邊度，先至再經過另一個旅客傳入嚟，俾而家呢一個喺機場做嘢嘅女職員度感染。中間你覺得會傳咗幾多咧？有六個基因突變嘅時候？ 哦，呢、這個就好難講啦，因為呢個只不過喺即係英國，你知道幾萬單即係個案入邊，可能其中一單，咁佢哋喺英國嗰邊可能都已經傳咗好多次，咁即係佢哋都流行咗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其實都合理嘅，即係佢英國嗰邊即係有六個突變，跟住之後即係變咗即係得翻六個突變啦，跟住之後就冇突變啦，跟住就嗰個就係嗰個過境旅客嚟到香港就傳咗個俾個女員工，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情況嘅。 即係我意思係會唔會傳到根本就未必係嚟自英國嘅旅客咁，即係可能傳咗好多重。 傳咗好多重，咁但係即係你睇翻，你見就算我哋輸入個案嚟講啦，即係廿三個輸入個案，最近嗰個都係屬於英國嘅一個旅客嚟嘅。咁即係呢只品種咧，係比較近似即係英國，即係可能呢幾個禮拜流行緊嗰只病毒株咁樣咯。而其他國家一係就丹麥，而如果其他國家譬如話日本啊、新加坡嗰啲咧，其實就那個基因就比較遠少少噶啦。 嗯，爭幾多㗎嗰啲通常？ 嗰啲差唔多有成十個或者以上嘅突變㗎啦。 嗯 ，OK， 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就話，如果一個新冠病毒咧，講緊佢大概每一個月咧會有一至兩處嘅隨機啦，或者微小嘅複製失誤啦，即係所謂嘅呢啲基因突變啦。其實呢一個説法係啱唔啱嘅？因為如果根據佢呢一個報道嘅講法，一個月先得一兩個基因突變，而家去到六個，可能已經傳咗好幾個月嘅咯。咁我就諗緊，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咁近咧，可能真係係咁嚟自英國嘅，而家流行緊嗰隻變種病毒，定係可能都傳咗好一段時間。佢呢個講嘅基因突變，隨住一個月會有一兩處嘅隨機嘅改變，又啱唔啱嘅咧？其實 啱嘅，不過一個月呢一個概念咧，其實係一個平均數啦，都要睇翻佢即係感染咗個速度同埋感染咗個人數嘅。咁譬如我哋用個第四波我哋本港嗰個情況而言啦。一開始，譬如話由跳舞群組開始，其實一路去到即係稍後時間咧，其實嗰啲病毒喺香港咧，其實都好即係一致嘅，冇乜特別嘅。咁但係你都會見到咧，某幾個個案咧，其實就比即係大圍嘅病毒基因咧，可能多出一至兩個或者三至四個特別，都會有咁嘅情況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隨機性啦。咁但係如果係 base on 翻我哋現有即係已經擺曬上去，即係因為全球都已經。做咗基因排序嘅病毒都已經擺曬上去啦，咁擺曬上去嘅時間最近就係英國，咁啊當然會唔會有可能有其他國家呢？其實當然可能啦，尤其是一啲譬如唔係所有國家佢都做曬全基因組排序噶嘛，即係有啲可能比較落後啲嘅國家佢冇做到全基因排序，或者做完之後佢冇擺上個數據庫，咁亦都係一個可能性喺度嘅。 如果六個基因突變嘅話，你覺得最快係即係傳咗幾耐咧？會唔會可能都要起碼都傳幾個月呢？ 呢、這個就真係好難去講嘅，咁可能都會有一個月嘅時間啦。其實或者咁講咧，我哋睇下傳幾多代啦。因為病毒咧，每複製一次咧，佢有機會會有隨機突變噶嘛。咁如果佢當其時佢嗰、那個譬如話國家佢冇完全防疫嘅，冇任何即係設施嘅時間，佢一個自然繁殖嘅時間，佢人傳人傳得好快嘅時間咧，所以佢出現變異嘅機會就會特別多啦。 咁而家針對而家懷疑係即係英國嚟咧，睇到個基因排序都似係英國流行嗰只嘅變種病毒咧，近似啲咧，會唔會話針對而家話即係因為個女服務員咧確診之前一個星期咧，大約咧就有三千人係到訪過嗰個嘅貴賓室嘅，會唔會都會抽翻呢三千人入邊，尤其是嚟自英國嗰啲去再比對啊，佢哋會唔會係確診咗？如果確診咗個基因又點？會唔會再下一步係做呢個咧？ 嗱，其實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嘅資料咧，其實大概有2000多-3000人咧，即係喺佢即係工作嘅時間咧入過呢個貴賓室嘅。咁當中其實得6個咧，其實係英國嘅即係旅客嘅啫。咁分別有3個就去咗澳洲，3個就去咗上海啦。咁據我所知，即係 CHP 就即係揾翻當地嘅衛生局試下聽問下，會唔會有啲即係由香港轉機嘅人有確診啊咁樣嘅，啲去追蹤緊㗎啦。咁你話另外至於嗰2000多個，咁有冇即係能辦法去追蹤咧？我相信會比較困難，因為佢哋去嘅地方咧，即係轉機之後去嘅地方其實都幾唔同，咁你就可能差唔多要聯絡曬唔同地區嘅衛生局，咁所以就都比較花資源。 所以你哋其實下一步定係已經做曬喺基因分析上面其實？ 在基因分析方面做完了，除非我們真的找到一個旅客在其他地方確診，在這段時間，我們才拿回基因出來做一個比對。 就著現在說即貴賓室或者轉機客可能是成為一個即風險的漏洞來說，你覺得有什麼建議去做呢？又 其實即在衛生防護角度來說，很多人即很多記者都會問說他有沒有辦法停曬即高風險地區轉機啊？我相信這個是比較難執行的，但最理想就是停曬啦，好像即減低了這個風險啦。但是當其他地區開始放寬他們的旅遊的時間，香港就連轉機都不給的時間，其實對航運業有幾大的影響呢？這個真的要即好好評估一下。咁如果你話冇辦法，一定要係即係俾佢哋轉機嘅時間咧，其實機場都好大嘅。我諗下有冇辦法係可以劃分一啲地區咧，將一啲嘅轉機旅客同埋一啲嘅出境旅客咧，其實首先可以分開先啦。咁其實其中嘅原因就係話，雖然話如果即係出境旅客同轉機旅客交叉感染咧，其實佢對即係入嚟香港嘅入嚟社區嘅風險都細嘅，因為佢係出境旅客啦。咁但係喺成個即係公共衞生嘅角度嚟講都唔理想嘅，即係你都有機會輸出個病毒。咁譬如話早前你會發覺有啲香港出發去到其他唔同地區嘅人，去到當地確診咗Delta 病毒，咁結果就要圍封翻佢哋即係居住嘅地方去逐個去檢測翻咁樣。咁亦都可能當其時就可能有機會喺酒店啊，雖然喺機場嗰度即係感染㗎啦。咁呢個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咁所以最好就分隔翻即係兩批旅客，尤其是唔好俾佢哋喺同一個餐廳、同一個即係貴賓室入邊即共享午餐。咁呢個機會係傳播機會係好大好大嘅。所以劃分翻個區域，譬如話過境旅客，佢可能唔同佢哋接觸嘅。而你話轉機唔俾佢哋食嘢都好慘啊，可能俾一啲自助嘅小食，即係可能餅乾啊、水啊、麵包，佢哋自助。亦都減少咗佢同一啲機場員工接觸嘅機會，咁我希望就可以即係減低咗呢個由過境旅客入到即係病毒入到市區嗰個危機。 另外都想問一問問一問你嘅意見啊，蕭傑恆，就係有關於咧新加坡同埋香港咧一路都傾旅遊氣泡，傾咗好一段時間啦。尋日就公布啊，雙方話唔會再進一步討論啦，因為都話即係兩地嗰個嘅疫情嗰個嘅策略啦有唔同啦，防疫策略方面。咁因為新加坡就係用一個即係與病毒共存，咁香港就係以一個病毒清零為目標嘅。你點睇最終而家有呢個決定就唔再做呢個旅遊氣泡啦，唔再傾落去啦？咁點睇啊呢個？ 其實這個決定都幾實際，因為既然兩個政府的衛生局的個決定是即係個策略是不同的時間咧，其實佢對最初當初想達成嗰個目標，其實冇辦法做到嘅，就係話一個7000移動平均線，即係如果個確診數係少過5宗嘅時間，就即係可以繼續旅遊氣泡啦。咁如果與病毒共存，其實你冇可能少過5宗噶嘛。所以你就只要一路咁樣嘅延遲、吞遲、吞遲、吞遲落去，咁可能吞遲都無止境。咁所以其實係費事再繼續傾落去咧，咁其實都係一個預計嘅結果嚟嘅。 其實如果真係要開旅遊氣泡，係咪基本上係冇可能，或者開嘅話，基本上對香港嘅風險都比較大一啲咧？因為兩者嗰個策略唔同嘅時候， 如果兩者策略唔同，係真係冇可能達到噶啦。因為佢如果與病毒共存嘅話，因為佢佢哋疫苗即係打疫苗嗰個確診即係嘅人比較多啦，個百分比比較多啦。咁佢哋即係預計到嘅就話都會有新型冠狀病毒嘅確診個案，但係個重症比較少。咁佢哋覺得咁樣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叫與病毒共存嘅方法。咁所以你確診數字佢唔係講緊重症數字啊嗰啲嘢，咁所以其實就冇辦法達成咗一個目標啦。即係任何地方都冇辦法去做到，除非兩個國家都係堅持話就要即係零確診嗰只咁先至得。 OK， 好啊，唔该晒，萧杰恒，多谢晒你，同你倾到呢度。萧杰恒咧就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嚟嘅，就住新加坡话而家同埋香港咧都话唔会再就呢个航空旅游气泡咧作进一步讨论啦。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有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陈文平，早晨。 早晨，小生早晨。 早晨，陈文平。而家话两地即系都话考虑到两地疫情啊、防控方面就策略上面有差异啦，唔再倾旅游气泡啦。之前其实都倾咗好耐，由上年十月开始话有消息开始话倾噶，你自己点睇？最终而家话倾唔成？ 其实咧系倾成咗，不过执行唔到咯。 系咯。 爆咗兩次嘛，好似頭先嗰位嘉賓都講咗啦，根本上而家可能防疫政策，新加坡同香港走嘅路線唔同嘛，所以與病毒共存就可能難達到話平均數一個禮拜得五個病例咯嚇。 嗯，所以就 除非新加坡又變翻又突然間翻清零翻，就真係有一段時間平均數一個禮拜得翻五個，咁咪可以再 restart 咯，但系即系个机会性就比较低啲啦吓。 嗯，但譬如你而家作为即系都喺新加坡好一段时间咧，你自己感觉到新加坡人系期唔期待呢个旅游气泡，或者你自己做生意嚟讲系本身系期唔期待？最终而家有呢个结果，你自己又点睇？ 当然我哋系好期待嗰个旅游气泡嘅，但系嗰个旅游气泡其实基本上就系同香港倾好咗先啦吓。咁但係新加坡嗰啲政策咧係比較多元性，好 flexible 嘅。 嗯， 譬如話你而家個旅遊氣泡唔傾，咁而家香港又清零到啦。譬如話未有旅遊氣泡之前，某幾個國家係可以直情都係免檢疫嘅。譬如話從中國國內，除咗江蘇省啦，最近爆發過之前，中國國內過嚟嘅或者文萊嗰邊疫情好低嘅，新西蘭好低嘅過嚟都唔使隔離嘅，淨係需要檢測。 嗯， 咁而家。有個安慰就係話，琴日冇得傾啦。咁同埋由今日開始，之前新加坡去香港係隔離七日嘅，咁啊今日開始變咗14日。 係， 咁啊咁啊，但係新加坡政府有少少調節啦，見到香港都清零咗，咁變咗香港同埋澳門，即係除咗大陸之外，香港澳門飛過嚟咧都係唔使隔離。咁我哋嗰啲朋友就琴晚一齊食飯都講啊，始終都係加埋14日咯。以前係香港7日，新加坡7日嘅，跟住而家變翻14日喺香港，翻嚟新加坡唔使隔離咯。如果喺香港翻嚟嘅話，即係等翻民啦，有少少 咁但係對你哋嚟講，呢一個即係喺香港新加坡過嚟香港就要14日，香港去新加坡咧就免檢疫，呢一個做法會唔會對於生意嚟講係方便咗，定係？都是冇分別咧，定係會喺來往方面，因為呢一個嘅調整啦，咁所以對於你哋嚟講都譬如做生意啊嗰啲行程上面都有啲改動咧。 有改動㗎，即係本應我都9月21日會過嚟㗎嘛，但係而家咁樣隔離兩個禮拜，咁可能我又要騰啦，又要取消啦。 嗯。 咁或者我諗將來做生意 traveling 嗰個模式會改變咗啦，即係以前。好似我哋講啦，尤其香港同新加坡咁多航班，好話唔好聽，要搭飛的嘅，有我哋有啲朋友即日來都得嘅，或者 over 住一晚咁啊，第日翻嚟。但係因為隔離嘅個關係，變咗可能累積埋啦，可能先去大陸隔離完，跟住喺大陸走完一圈，見曬啲生意嘅朋友。咁如果再去香港，或者翻嚟香港嘅隔離兩個禮拜，咁啊唔會話。留兩三日就走咯，咁啊變咗一個時間肯定，起碼都留翻，起碼都一個禮拜啦，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先至翻翻新加坡，如果唔係，好似唔值得啊嘛，隔咁長時間兩個禮拜，咁冇理由留兩日就走噶嘛，咁都話有一個好處就係翻嚟，新加坡嗰時唔使隔離啊，但係我哋有時驚嘛。你個疫情嘅關係突然間會改，嗰啲政策會改變。譬如話今次都有一個 disruption 嘅，突然間宣布星期五開始就要隔離兩個禮拜。咁之前人哋 book 酒店嗰陣時 book 一個禮拜嘅，跟住你話要隔離兩個禮拜，咁係咪要 book 多7日？跟住有時據我所知啊，香港啲隔離酒店係好缺啊。所以變咗會有呢方面嘅影響。 嗯，呢、這個冇聽到啲朋友點樣啦？喺隔離酒店嗰個嘅原本 book 短咗，而家就話要住翻長啲。咁呢一個即係喺個做法上面或者安排上面，你哋點處理咧？又 咁阿林鄭都話嚇好無奈啊，冇辦法啦、啊，因為疫情關係，咁啊隨時有咩適應啊，即係導致有啲唔方便啊，咁啊即係好遺憾咯，係嘛？咁、你只係用。官方嘅態度都係咁表達，咁我哋民間都係冇辦法啦。即係呢、這個衞生公共衛生大過天啊嘛，咁有唔方便都要 adjust 噶啦，係、 okay. 要適應咯。 Okay. 啊，而家已經 已經呢個變化成日變嚟變去，已經常態化，所以真係計劃講不上變化嘅咁近。 嗯，我見而家係咪都新加坡嘅本地個案咧，包括一啲不明源頭個案，都係每日維持喺四五十宗左右啊？即係係咪？其實而家新加坡人點睇呢個水平啦，確診嘅水平啦，同埋與病毒共存呢一個嘅策略，啲市民又點睇嘅？ 我諗其實係喺個疫苗個數量打到好足嘅之後，先至有機會話與病毒共存。同埋，我諗話與病毒共存咧，我相信係由英國開始咁樣講嘅。啊，開放啦，口罩唔使打啦，嗱，你自己執生啊，你自己注意啦嚇，個人衞生啊，保持社交距離啊，就唔立法去規管。但係我哋嘅病毒共存咧，其實都有好多規限。根本上，所以而家從以前最高嗰時百幾個，後屘你講話五十幾個，到琴日其實得翻28个。 OK， 即係嗰個個案咧，係一路減低，因為我哋而家都係要打咗疫苗嘅人先至可以出嚟餐館食飯，或者喺 aircon 嘅 food court 食飯。 OK， 最多係5个人。咁就唔係話做自由啊，但我哋都係要戴口罩，我哋翻工都係要保持安全距離。 OK， 咁同埋而家就算翻工都係。最多是50%的人去翻工。 好啊，唔该晒陈文平，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塔利班發言人沙欣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專訪時表示，塔利班人員曾經多次訪問中國，中國在阿富汗的和平重建方面一直發揮作用，希望未來中國亦都能夠為阿富汗的建設作出貢獻。談及建國目標和計劃，沙欣說，以巴拉達爾為首的談判代表團到坎大哈省是為了與各方協商，期望成立一個開放、包容和伊斯蘭的政府，預計很快就會完成。沙欣又說，目前在塔利班控制區內，女性享有自由，可以正常參與社會生活，阿富汗女性可以根據自己的工作決定所戴的頭巾飾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敦促歐洲國家為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承擔責任，強調土耳其無意在阿富汗動盪中成為歐洲的難民收容所。自從塔利班進入喀布爾之後，大批阿富汗民眾爭相離開國家，出現混亂場面。最近幾星期，隨著塔利班直捲全國之際，已經有幾千人進入土耳其。埃爾多安在內閣會議後表示，歐洲需要為逃離阿富汗的民眾承擔責任。安卡拉政府已經在接壤伊朗的邊界採取措施，那裡是阿富汗人進入土耳其的主要途徑。他又說，土耳其可以與塔利班組建的新政府談判，討論雙方的共同議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名男子將汽車停泊在國會圖書館外並聲稱有炸彈，與警方對峙大約5个小时之後投降。警方說，這名男子49岁，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在車內沒有發現炸彈，但檢走可能是製作炸彈的物料，正調查他的動機。這名男子當地星期四早上9点几將車停在國會圖書館外的行人路，向走近的警員聲稱有炸彈，並拿出一個疑似引爆器。警方封鎖這個區域並與他談判，到下午2点几，這名男子自行落車，被警員帶走扣留。對事期間，這名男子透過社交媒體直播批評總統拜登，又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附近多座建築物包括國會辦公室要疏散。路透社訪問500多间日本企業，2/3認為值得舉行東京奧運，但90%企業都認為在經濟上未能反映奧運的效益。有消息指，日本首相菅義偉可能在下個月解散眾議院，提前在11月選舉。39%受訪日本企業預計執政自民黨將贏得大多數議席，33%認為執政黨只能以些微議席勝出，但58%受訪企業表示不希望菅義偉政府繼續執政。有受訪企業期望選舉之後，政府能夠採取更快速的措施應對疫情。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280点，跌不夠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9，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2，

頭先係傾到有關於疫情相關啊，就住咧呢一宗早前同大家講過嘅喺機場嘅做嘢嘅呢個女員工啦，係確診嘅個案咧，而家係一個本地嘅源頭不明個案，暫時就話同一啲轉機客咧可能係有關係，你點睇？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咧新加坡同埋香港嘅旅遊氣泡啦，傾咗好一段時間啦。尋日就雙方都公布話唔再進一步討論啦，見到港府嘅發言人咧都話啦，一直以嚟咧討論嘅基礎都係兩地採取相近的疫情防控策略，是遏止確診為目標的。隨著新加坡現在採取的策略逐漸成為堅強抗疫社會，原有訂立航空旅遊氣泡的基礎改變了，例如就說早前訂立了框架的暫停和重啟安排都是取決於沒有關聯本地個案七天移動平均數字，但是新加坡的新的防疫策略之下就說這個數字都是或者會是難以維持持續咁樣維持呢一個嘅水平，所以而家就決定啦，唔再去傾呢一個嘅航空旅遊氣泡啦，會各自設呢個嘅入境防控措施。咁見到新加坡方面啦，都係宣布話會係準香港嘅旅客咧唔需要隔離入境係。入去新加坡的，不過香港方面咧，就因為新加坡是一個中風險的地區啦，所以新加坡的旅客嚟香港的話咧，就要有檢疫14日呢個安排。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有關於咧運動的熱潮，因為見到奧運的港隊的成績非常之好啦，一金兩銀三銅啦，咁啊見到尋日咧香港政府都有一啲有關於運動員的歡迎儀式，亦都安排了一班嘅運動員咧，係上咗開篷巴士嗰度咧，係喺市區巡遊嘅。見到亦都有啲市民咧係特登係去追住影相等等啦。咁啊，見到喺呢個奧運熱潮之下咧，都話有一啲體育活動啊，尤其是一啲課外活動班咧，佢哋嘅報名啊，或者亦都多咗一啲咧小朋友啊家長咧係查詢多咗，受歡迎程度都高咗。成個情況係點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亞洲劍擊學院行政總監吳偉燕，早晨。 早晨啊，蕭山。 早晨，吳偉燕，講下喺東京奧運嗰個嘅好好嘅成績啦，劍擊亦都喺一個項目度攞到金牌啦。其實成個效應嚟講咧，對於你哋做呢一個嘅劍擊學院嚟講咧，係咪都見到多咗人係想學劍擊啊、報名啊、查詢呢啲都多咗嘅咧？ 係啊，冇錯啊。其實咧喺當晚即係可能張家朗攞到冠軍的時候啦，咁其實我哋嘅查詢咧已經係超過百幾人嘅嗰晚，即係一晚裏邊啊。咁除咗小朋友嘅家長想學劍擊之外啦，其實咧多咗一啲成年人咧係會有興趣學劍擊啊。 嗯，但成年人有冇限制㗎？你哋有冇話年齡即係最大幾多歲可以學咁樣㗎？ 其實我哋都冇特別年齡嘅限制嘅，咁但係相關查詢嘅人咧，係多數係20至到40歲裏面啦。咁而家譬如我哋好似成人班嚟講咧，已經係可以開到成30人一班，以往可能得3個人咁樣嘅啫。 咁你哋有冇特別因應呢個多咗人查詢啦，而開多咗班？同埋我想知道究竟係查詢多咗，實際落嚟報名嘅人又係咪都多咗咧？ 實際落嚟報名人都多咗嘅，咁因為暑期班咧，其實喺佢比賽嗰個期間，其實我哋已經開咗噶啦。咁因應相關查詢多咗之後咧，我哋都加開暑期班。咁喺八月，我哋平時八月份係唔會特別開新班嘅，咁啊變咗我哋八月份都特別開咗新班啦，已經。 佢哋即係譬如針對成人班啦，你哋話開多咗幾多班咧？頭先你講咗啲暑期班，應該係啲小朋友多啲噶嘛，目標都係。 是啊，小朋友都多嘅。小朋友其實咧，我哋以往可能暑期咧，可能得70多人啦，即係最高峰都係。咁今次嘅暑期裏邊咧，都有130多人。 成人咧，你頭先話多啲成人嚟，咁有冇話特別呢啲班多咗幾多咧？又 成人其實以往開一個成人班，可能揾3人都難。咁而家咧已經有成30多人。咁我哋通常就會派多啲嘅教練落去咯。 有冇聽到話佢哋即係上嚟報名啊，或者查詢多咗，係咪真係純粹係睇咗奧運之後，覺得對呢個運動好有興趣，定係了解到有啲咩原因咧？ 其實都係主要都係睇到個奧運之後咧，對呢個項目咧瞭解多咗，咁佢哋又想親身去接觸呢一樣嘢啦，咁樣。 佢哋對於呢一個運動嘅態度有冇感覺到？以前嚟學嘅人同而家嚟想報名想學嘅人嗰個態度，你有冇感覺到有啲咩唔同嘅？ 以前咧嚟報名嘅人咧，可能係即係真係嘗試啦，特別即係其實好明顯係好成人咧，就係佢哋可能係開頭係啊諗住嚟試下，咁但係好多都係唔會恆久，可能學四堂咁佢就唔學噶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咧係真係好積極嘅，即係會係啊想去堅持去學啊，同埋即係啊會問定會唔會有比賽啊咁樣咯。 因為大家都記得咧喺疫情好一段時間啦，咁好多一啲體育處所咧都話要係關咗門噶嘛，其實呢段時間有冇話流失咗一啲教練嘅咧？即係佢哋可能轉咗行啊，等等咁嘅。 其實咧，呢段時間裏邊疫情，我哋好艱難啊。咁因為佢。教練咧，其實我哋都好多都係要停薪留職，因為我哋都冇辦法，因為我哋租金我哋要堅守落去啦嚇。咁啲教練都會去咗唔同嘅嘢會做，可能有啲即係去揸 Uber 都即係去揸車啊嗰啲都會啦嚇。sorry，咁但係咧到而家咧，基本上去到好多都會翻嚟㗎啦，呢、這個崗位裏邊㗎啦，因為都係佢哋嘅興趣嘅職業。 所以你哋人手方面係有特登增加到，而又真係可以即係原本係暫時係轉咗行嘅人都翻翻嚟教翻班咁樣。 係啦，係啦，都有嘅。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會出現，其實而家都係唔夠教練嘅喺劍擊大裏。 爭幾多㗎？係 其實係都爭都多嘅，因為始終劍擊運動員啦，有一批即係讀完書都係會出咗去做其他專業嘅行業。咁因為個教練嘅培訓，可能希望政府可以俾多啲啦。 教練嘅培訓，但係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話多就增加到嘅喎。即係隨住咁多人嚟學嘅時候，咁點算咧？呢個又？ 其實我哋要分配時間咯，所以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咧都係唔可能係所有都係即係接到嘅。就算即係佢哋真係好想學啦，但係因為小朋友其實有好多興趣班學緊，佢哋都未必可以編排到個適合佢嘅時間俾佢嘅。 場地咧，我想知道即係多咗人嚟學，其實你哋而家譬如學校嚟講，有冇咁多場去供應到咧？ 場地因為其實我哋已經係比較大嘅會，咁啊場地相對係比較多啦。咁但係咧都喺一啲比較熱嘅，即係個時間比較緊缺啊。因為大家都係想要嗰啲時間，可能禮拜六日啦，咁嗰啲場地就未必夠用咯。 我想知除咗譬如即係啲人即係散件咁樣自己主動嚟啊，接近你哋就問啊，接觸你哋就問啊，有冇啲咩班啊可以係上一啲關於劍擊嘅班？有冇啲咧係學校本身都有興趣請你哋嘅教練去過去教佢哋啊？咁多唔多呢一啲嘅查詢咧？其實 呢啲都多嘅，呢啲都多咗。咁但係相對咧，其實派教練去學校，我哋都好想嘅，因為推廣呢個運動。但係實際就比較困難，因為始終人手都係比較短缺。因為每一個學即係啲學校喺學校裏面辦啦，咁教練可能交通來回，其實都冇咗一啲嘅時間，咁所以就比較困難安排到每一間學校都可以去到咯。 即係所以你哋就算有學校嚟去接觸你哋，話想揾你哋嘅教練，請你哋教練幫手，都未必派到人去咁。 是啊，都未必派到喎，因為其實人手真係短缺嘅，因為除咗學校之外，仲有啲會所啊各方面嘅。 你點睇今次呢一波熱潮啊？會唔會驚都可能係三分鐘熱度，定係預計可能都大家對於劍擊運動啊呢一個興趣會繼續持續落去咧？ 其實我覺得對呢個運動嚟講，應該都可以有一段時間即係持續發展嘅，因為而家香港其實劍擊運動大家都即係走到一個比較高峰啦。咁我亦都相信我哋嘅運動員咧會越做越好嘅。 但因為除咗話即係啲人自己本身對呢一個嘅運動啊或者體育項目嘅興趣之外咧，都頭先都講到啦，因為疫情都好影響到你哋成個營運啊嘛，咁可能有啲講到話體育處所都會關閉嘅，擔唔擔心喺疫情之下，萬一如果有啲咩事係惡化嘅話，都可能令到你哋呢一個大家對於劍擊啦好熱衷嘅呢一個風潮係會停咗啊，或者有啲咩影響咁？你自己有冇啲就算學校入邊咧都特別會多一啲防疫措施啊？其實都。 其實呢樣嘢係好擔心嘅，因為我哋其實咧，即係喺疫情期間啦，其實我哋呢個斷斷續續咧，都已經係停咗幾個，即係有幾個月嘅時間啦。咁變咗我哋即係相當擔心嘅呢樣嘢，因為其實租金我哋係比較難去，即係好難去維持到一個營運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做足一個防疫措施，就係譬如量體温啊，我哋要掃安心出行啊，或者記錄嗰啲人嚟過啊。咁我哋亦都咧每一晚咧，我哋都會有一個消毒嘅嗰個學院裏面，即係噴霧式嘅消毒。咁啊，跟住第二日就再營運咁樣。咁亦都有搓手啊嗰啲，我哋即係做足曬所有嘅防疫措施㗎啦，已經。 OK， 好啊，唔該曬吳偉燕，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咁啊，吳偉燕咧就係亞洲劍擊學院嘅行政總監嚟㗎啦。講到都因為奧運嘅好成績啦，咁啊，尤其是喺劍擊項目，大家都非常之留意，都多咗唔少人係查詢有關於一啲劍擊嘅課外活動嘅班啦。除咗學生家長之外，佢話成年人都多咗咁。另外除咗運動員或者運動項目之外咧，因為奧運嘅成績，大家都留意到有關於運動科技方面啦，尤其是咧係李慧思，譬如喺單車項目嗰度著嗰件嘅戰衣咧，都話係大學係有份去研發嘅呢一個嘅破風戰衣，對於運動員嚟講喺即係技術啊速度上面都有所提升等等嘅。咁啊見到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前都有公布過五項嘅措施咧，話係支持體育發展啊，其中咧就話係包括咧政府咧會同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係合共斥資3亿咧成立呢個叫做能力提升基金嘅。咁呢個基金係會做咩咧？就話未來3年咧都會係促進咧精英體育嘅科研工作啦，提升香港運動員嘅能力啦同埋競爭力嘅。講到科研工作嚟講咧，喺運動方面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總監霍偉棟，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方偉棟，講下其實而家香港嚟講咧，要發展呢啲叫做運動科研咧，嗰個空間有幾大？同外國去比較嚟講，嗰個分別發展嘅空間啦、限制有啲咩分別咧？又 嗱，其實咧就我就一直就搞開創科啊、IT 呢方面嘅。咁只不過咧，好坦白講啊，咁啊喺做運動科技方面咧，都係近呢幾年先開始做嘅。咁啊，傳統我哋譬如睇翻香港嘅創科界啦，我哋喺數碼港科學園咧，即係搞運動科技嘅公司咧，都唔算好多啊。咁啊，所以咧，其實我會形容咧，香港搞運動科技咧，就係起步當中啦。啊，咁啊，亦都當然咧，都有啲成果做出嚟啦。咁啊，呢個叫加倍努力啦，大家。 起步当中同埋唔系太多呢一啲做运动科研嘅公司，你觉得背后嘅原因系咩咧？ 嗱，因为咧其实创科，譬如讲 I T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呢方面嘅应用咧，喺唔同嘅行业咧都好多应用嘅。咁而其实咧喺唔同行业入边咧，佢个前景都好大嘅，同埋佢个应用范围好广啊，亦都好有商业价值嘅。所以咧，好多時啲公司咧，佢而家譬如你睇翻嗰啲公司，佢搞咩咧？搞機械人啦，譬如特別疫情嗰陣時，有啲清潔機械人啊，或者有啲自動化，同埋而家係 work from home 咁大家亦都做咗好多網上嘅支援啊，包括辦公室嘅支援啊，遙距教學啊，e-learning 等等嘅嘢嗱，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變咗咧喺創科界咧好多。更加有商機同埋叫做有即時回報嘅項目咁去做嘅，所以亦都點解譬如運動咧係比較長線投資嘅， 係 同埋都可能叫做喺個叫 commercialization 商業化嗰方面咧就比較冷門少少啦，咁所以亦都我都理解點解唔係咁多公司就去做嘅。 即係講到其實要研發很多創新科技，運動科研都未必是暫時最重要或者排最首位，因為講到是一個長線去看，還有都可能要看個市場是不是現在本身，因為你就算你研發了一個運動科研之後，最終的目標都是給回運動員，但香港那個運動員數目又不是真的多得那麼緊要去承托到整個市場，這個會不會都是原因呢？ 當然是啦，就是做出的產品都希望多人用，多人用才可以有翻個回報，可以繼續去做科研啦。 咁如果個市場係比較細嘅，咁嘅運動員嘅數量都唔多，咁亦都可想而知嗰、那個個需求都冇咁大咯。啊，亦都好多其他選擇而家譬如要搞創科嘅，有金融科技啦，已經你都知道有好熱切啦，有支付啊，又有虛擬貨幣啊，咁嗰啲其實佢亦都好要講真，如果要講回報咧，嗰啲都叫做好容易。咁所以點解啲好多公司都走咗去另一邊啦？ 但你預計過奧運之後喺運動科研呢一個嘅市場，或者頭先講話回報方面，會唔會都越嚟越多人可能投身呢個運動嘅事業嘅時候，喺運動科研嗰個嘅市場都會大啲咧個空間？ 嗱，咁啊，好高興啦！我哋今年我哋個港隊個奧運成績非常之好啦。咁亦都令到大家咧，包括政府亦都係投放好多資源啊，重視呢個體育發展。咁其實咧，我相信係向好嘅呢一方面。因為其實咧而喺創科界咧，亦都漸漸咧形成咗一個社群啊，喺不論唔同嘅科技領域啊，譬如剛才講個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雲端啊咁呢方面咧，都已經有一定嘅人才培訓咗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度咧只要有個demand 啊，有個需求咧，我相信我哋啲業界嘅研究員啊、開發者就會喺度開始發展嘅啦。 不如簡單講下，其實運動科研咧，除咗我哋認識嘅喺個一啲服裝上面係可以有一啲科研嘅技術落咗去啦，仲有啲邊啲方面可以喺運動員或者運動項目方面係用到運動科研嘅咧？ 嗱譬如而家咧，我哋就會利用人工智能啦，咁去到透過視像鏡頭咁樣幫助嗰個運動員咧同埋教練咧，去到分析佢哋做嘅動作嘅姿勢啊咁樣。咁其實而家咧，個人工智能嘅技術都做到好先進嘅啦，咁可以咧將個人體嘅骨架咧去到揾出佢嗰、那個動作啊，譬如佢喺唔同嘅運動嚟到做例子啦，咁譬如打高爾夫球咁，可能隻手要直啊，隻腳唔可以彎啊，有個某一定個形態嘅，咁我哋有透過視像鏡頭可以分析到呢樣嘢啦，到底佢係咪有咩唔妥嘅地方，咁教翻佢啊。而游水都係嘅，游水都係。譬如話個手腳要協調啊，佢個幅度啊、頻率啊嗰方面咧，其實咧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咧，去到提供一啲較為客觀同埋科學化嘅數據俾教練去到同個運動員分析咯。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呢啲科研嘅人才都越嚟越多啦，即係未必會好缺少啦。頭先知道咧，就做運動科研嘅人才，需唔需要特別對於運動嘅認識多啲，甚至可能有一啲運動員背景，再做呢一啲嘅科研會更加好咧？ 實在是真的噶，咁以我個實驗室為例啦，我最近咧幫有間中學咧，有兩間中學就做佢個智能泳池，咁喺佢個泳池上面裝啲鏡頭去到睇下個同學學游泳嘅時候嘅表現啊、姿勢咁等等嘅嘢。咁我自己咧就識科技就唔識運動嚇，雖然識游水但游得唔叻，咁我都請咗啲我哋廣大我哋一啲校隊的同學咧嚟到參與我哋個團隊，去到等佢可以提供一啲運動方面嘅專業知識俾我哋。咁其實呢個咧係需要嘅，因為其實我會形容咧創科界啦同體育界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界別嚟嘅。咁而家咧漸漸地走埋一齊，就要互相學習啦。咁創科嘅 IT 人才都要開始認識運動，譬如我哋日日都有啲另一個項目就做瑜伽啦。咁瑜伽個動作點為之做得好咧？隻手同埋腳個角度啊、高度啊，點為之係一個叫做標準嘅動作咧？咁呢啲原來都有學問嘅，咁所以我哋可以透過瑜伽教練咧話翻俾佢聽，咁我哋就用翻我哋嘅科技知識咧，用翻幾何啊，一啲唔同嘅人工智能嘅方法去到揾翻佢嘅出嚟啦。 睇運動嘅知識同埋科研嘅知識可以睇下點樣結合啦。另外咧，頭先又講到話政府都話宣布同賽馬會咧有一個3亿元成立一個叫能力提升基金，就話希望咧可以喺呢一個嘅科研方面咧做多啲嘅工作嘅精英體育嘅科研方面，有咩期望咧？呢個方面有？ 咁我當然好歡迎呢樣嘢啦。咁其實咧，即係我都知道政府咧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基金去到支持科研發展嘅，譬如有創新科技基金啦，咁亦都譬如創新科技即係叫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亦都有一啲俾中學去到申請嘅叫做 IT Innovation Lab 個 做俾啲學校咧去到發展一啲新科技嘅。 嗯。 咁其實呢啲基金咧都可以幫助到咧學校啊，或者個業界咧去到做一啲同運動相關嘅科研。 嗯。 啊，咁過去咧就係好多時佢申請個角度咧，或者審批的角度咧，就係喺個技術啊、科研方面嘅，就相對地少咗睇個體育個成分嘅。 咁、 okay. 我期待咧，而家譬如賽馬會呢個基金可以即係加強呢方面嘅資助咯。 好，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方偉棟。方偉棟就係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嘅總監嚟嘅。夠聽大家嘅電話喎，電話旁邊係鍾先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 咁 其实想讲下呢个机场免疫嘅啫。 系。 咁其实呢个转机客嘅话，呢、這个问题都唔系第一日存在噶啦。 嗯。 咁但系政府咧，就仲埋嗰啲手段咧，就不断会有啲漏洞喺度嘅。 嗯。 咁讲翻最近一个巨星过嚟香港啦，佢喺澳洲过嚟，咁其实咁呢啲好明显系一个漏洞啦。 系。 咁点解仲佢哋嚟咗两日就唔使检疫？咁如果真系传播，测出即系传播咗，又爆发啦，咁。呢、这個政府又諗住點樣解釋呢？ 即係你都擔心可能有一啲咁嘅豁免嘅時候，對於成個社區個風險係咪？ 係啊，冇錯。同埋機場嗰度呢個漏洞唔淨止香港會存在嘅，咁做乜唔參考一下其他國家嘅做法呢？即係等佢呢個漏洞繼續爆破為止。 嗯 ，OK， 好啊，唔该晒阿钟先生，同你倾到呢度。咁你好，你就讲到有关于机场嗰个个案等等啦，亦都讲到有一名嘅女星啊，应该就系而家报道所讲咧，就话荷里活影星啊尼哥杰曼咧，早前就被指系嚟到香港系拍剧啦，咁啊拍摄期间亦都有去到一啲嘅商店嗰度系购物咁样嘅。咁见到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咧都有回应，咁佢就话咧，即系个案咧呢一个个案系获批系豁免检疫嚟到香港。香港咧系进行一啲嘅指定专业工作嘅，系考虑到咧有利于维持香港所需嘅经济运作啦，以及系发展啦。获豁免检疫嘅人士咧，需要遵守指定嘅防疫措施以及其他嘅条件，尽量减少咧传染嘅风险啦，以及群众接触等等嘅。咁亦都讲到话，从事呢啲指定工作相关嘅行程啦，好似拍摄啊、戏服试身啊、彩排啊、业务等等呢啲业务啦，系亦都讲到话用一啲点对点嘅交通咧，都禁止使用咧系公共交通嘅。暂时就话冇发现相关人士有违反豁免条件。 人透过重光团队作为平台，请求外国制裁香港。两个人寻日在高等法院同样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李宇轩认罪之后，九十度鞠躬，用英文表达承认案情，并且讲对不住。香港国安法指令法官李运腾按照控辩双方的申请，将案件延至到出年1月3号提讯。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根据昨日控方案情，指两个被告李宇轩和陈子华2019年6月到8月期间和其他参与者组织活动和众筹，以进行三次国际宣传工作。团队先后为此众筹四次，合共筹得大约3760万港元。有关资金不少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的助手 Mark Simon 的私人户口，或者他们持有的海外公司转账到两个被告的户口。案情说，有关的国际宣传工作令到美国制裁35名中央和本港官员，10个国家暂缓和本港的逃犯移交协议等。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支联会或者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正是积极跟进调查，更加将调查的范围扩展到去他的会员团体，在取得足够证据之后，将会依法启动取缔程序。大公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全运会紧接下个月开锣，民政事务局项目顾问李汉元表示，目前已经有电视台在度洽购紧播映权，并且有传媒部署派人北上采访，预料下个月仍然有体育赛事直播提供给市民欣赏，相信播映情况很快会有消息。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荷里活女星尼哥杰曼获特区政府批准豁免检疫，从澳洲悉尼抵港两日之后就投入新剧的拍摄工作，被传媒拍摄到她出街买嘢。有市民担心事件成为防疫漏洞，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拒绝透露豁免条件具体内容，只是说未发现相关人士违反豁免条件。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今日开会讨论本港 防控疫情措施。委员会主席郭佩凡话，会要求当局今日喺会议上面交代事件。大公报嘅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在疫情之下，核心區吉鋪仍然很多，租金大幅回調。尖沙咀柏麗購物大道一間巨型鋪頭獲得珠寶公司以25万元租用，尺租大約是90元，租金下跌超過80%，重返35年前的租金水平。業界人士認為，核心區未有旅客重返，下半年的鋪租預料下跌大約5%-10%。是《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澳洲疫情升溫，荷里活影星尼哥傑曼從悉尼來港拍攝劇集，不需要入住檢疫酒店，引發豁免檢疫爭議。社評質疑商經局的豁免決定有什麼客觀準則，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隨行人員獲得豁免，怎樣確保相關人士確守豁免條件，當局必須要公開交代說明，否則很難洗刷名人檢疫有優待的觀感。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有研究發現美國輝瑞疫苗效力的下降速度較英國阿斯利康疫苗快，對 Delta 變種病毒的效用亦都會減弱。美國由秋季開始為民眾注射第三劑疫苗，社論認為將會為抗疫工作構成威脅，令到連第一劑疫苗都沒辦法到手的貧窮地方疫情更加嚴峻，增加進一步變種風險，反過來會威脅全人類。成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說，星港旅遊氣泡幻滅，其實反映目前全球抗疫路線出現兩大陣營，其一是依靠夠高的疫苗接種率與病毒共存，企圖回復正常生活，其二是無論怎樣都要嚴防死守，哪怕付出封城閉關的代價。恰巧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區內金融中心，兩個地方未來的走向相信是抗疫路線彼此較量的範例。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本地旅遊巴車主組成沒錢公車大聯盟，指服務本地的旅遊巴車主未有納入防疫抗疫基金援助計劃，有車主坦言已經變賣過半旅遊巴。政論說，連車主都無以為繼，何況為車主打工的旅遊巴司機。這些基層恰恰是疫情之下最沒有議價能力的一群，港府連短期失業援助金亦都拒絕推出，這樣的抗疫根本就是與民為敵。《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另外一边咧就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噶。咁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一边咧就喺沙砾公路近住愉翠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柯达大厦。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慢车，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盘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丽港城。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足球场一段挤塞，龙尾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龙翔道 反方向大埔公路啦，去翻大埔方向同粉岭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呀。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沙田围路受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封闭，车多少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怎样加强我们基层的体育发展？香港学界体育联会董事会主席刘近丽娟， 陛下说明不准人觉得体育堂不重要，因为这个是学生应有的。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的会长容树恒， 怎样可以在学校里面已经体育普及化，才可以有多些人给人家去选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8月20日，李宇轩、陈子华、应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香港与新加坡不再就航空旅游气泡作进一步讨论。 新增五宗输入个案，全部带 L452R 变异病毒株。 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呢段时间都少咗人呢係即係出街啦，多咗人留喺屋企，话呢係网购嘅时间都多咗。咁喺网购嘅时候呢，好多时呢就会因为有一啲嘅包装喺你送嚟嘅物品嗰度啦。见到呢都有时啲网购嘅物品啲包装都可能好几层㗎喎，除咗一啲嘅纸袋呀、胶袋呀、胶纸呀，都仲有一啲我哋叫即係啪啪纸嗰啲气泡嘅袋啦。咁都係可能一个物品就已经用咗好几款嘅呢啲包装嘅物品啊。见到有咧一啲环保团体咧就调查啦，就关于呢一啲嘅网购嘅包装，就话咧平均每一件嘅货品咧使用咗咧2.32件包装，咁佢就计翻咧就比起之前一年嘅调查啦，就2.18件咧就多咗6%啊。嗱，究竟系咪真系一啲喺网购嘅包装上面系有过度用到咧？即系呢一啲咁嘅物料咧喺包装嗰度咧，你自己有冇呢段时间都多咗去网购，或者见到喺网购嘅时候，的确喺啲包装上面好似都用得比较多一啲？你自己嘅观察系点咧？定系抑或都觉得啊，有时网购经过好多唔同嘅场口，有机会可能会整烂入边件货品嘅呢一啲嘅包装系咪都有需要咧？又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环保触觉高级项目主任马家宝，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马家宝，讲下你哋系点样做呢一个嘅调查噶？我见有系网上调查嘅，有啲就唔系网上调查噶。你哋系点样调查出呢一啲嘅货品嘅包装数量咧？ 系啦，我哋都系两款啦。咁即系我同步咧，就有推出一个网上调查啦。咁市民如果买咗啲网购嘅话咧，咁就可以填问卷。咁咧就会问佢一啲关于网购习惯嘅问题啊，同埋咧都想佢答咧，究竟佢嗰一次购物咧有啲乜嘢种类嘅网购包装，亦都要答埋咧系几多件咁样样嘅。咁除咗网上问卷啦，咁我哋都有义工啦，去咗香港各区嘅一啲集运点嗰度附近咧，就摆设咗一个调查街站嘅。 咁我哋咧就會接觸一啲咧由你哋集取點咧提貨嘅市民咧，就同佢哋即係進行訪問啦，問翻咧即係同樣好似係網上問卷嗰啲問題啦，同埋咧親自咧點算翻佢哋嗰啲包裝數量嘅。咁我哋咧都會順便幫佢哋回收埋咁樣咯。 有咩發現咧？頭先我就講到話係咪話每一件物品平均都用咗2.32件包裝？我見好似你哋話有啲貨咧，直情一件貨已經包成九件嘅包裝物品喺度咯，係咪有咁嘅情況啊？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咧多數咧係譬如可能係淘寶嗰啲啦，可能淨係買個摩貼咧，其實咧佢都已經又有。其實摩貼是不易爛的嘛，但是呢他都將它放入一個紙盒度啊，跟住它本身又有啲膠袋包住啦，跟住又有啲填充物料啊，跟住紙箱又需要膠紙啊等等，咁多數都是淘寶返嚟嗰啲都會比較多呢一啲物料咁樣囉。 但除了那個包裝嗰啲物料係多咗啦，又先話用嘅物料多咗啦，但成個份量嘅大細又點樣咧？你哋點樣比較咧？即係純粹從個數量係多咗，又係咪可以直接比較到同之前一年係咪真係用多咗呢一啲包裝嘅物料咧？ 其實我哋都係主要係用數量嘅，因為始終一年前咧，我哋都只係做咗個網上問卷嘅啫，嗰時係都係一個自發，係一個實驗性咁樣，因為都見到疫症開始咗啦，大家多咗外賣之餘，又多咗網購，咁不如喺嗰陣時候就睇下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過度包裝嘅問題啦，咁樣樣，所以就即係同其實都係同樣嘅方法去問，都係以件數。去比較咯，所以都所以都係暫時係用數量去比較嘅啫。 頭先我聽你講話有啲係膠紙，有啲膠袋，有啲係紙箱啦。但係呢啲應該唔係全部都可以回收到噶嘛？因為我見你頭先話擺街站都幫即係啲有網購嘅人士喺嗰啲集運點嗰度回收啊嘛。有邊啲係可以回收嘅咧？膠紙應該唔得噶啦，係嘛？ 係啦。其實咧膠紙係唔回收得嘅，咁咧但係不過其實網購包裝都好多類係可以回收嘅，但係市民一般就知道以為紙皮可以回收啦。咁咧其實咧啲速遞袋啊、啲啪啪紙啊，或者啲充氣袋咧，其實佢哋嘅物料咧同普通膠袋咧係一樣嘅啫。咁大多數咧都係可以去回收嘅。咁但係咁紙箱咧當然可以回收，但係大家都要記得要搣走曬啲膠紙啊同埋。貨單啊，同標籤等等咧，先至可以拎去回收嘅。咁我都建議大家要去翻一啲綠在區度回收啦，因為佢哋可以接受嘅塑膠回收嘅種類咧係多過三色桶好多嘅。 嗱，對於而家講到網購方面有一啲包裝嘅唔同物料啦，講到譬如紙箱啊、膠袋等等，你有冇呢段時間都有網購咧？或者你觀察到咧喺網購嘅時候用嘅呢啲包裝嘅情況係點咧？會唔會都有過度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又如何？另外都想問一下馬家寶，我見到你哋調查咧都有兩個結果提咗出嚟，其中就話有35%嘅受訪者咧就認同咧佢哋嗰一次嘅購物咧有過度包裝啦，即似乎就唔係好多啦。但同時亦都有超過70%嘅受訪者咧，希望網店咧就可以減少不必要嘅包裝。咁其實即對於啲受訪者嚟講，佢哋嘅即網購嘅時候嗰啲包裝，佢究竟覺得係有過度啊，定係冇過度到咧嗰啲包裝？ 其實咧，我哋咧都有咁樣，即係親自接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眼睇嗰次咧，其實係超多包裝嘅。但我哋就問佢點解你覺得冇過度包裝？因為佢答咗冇過度包裝，跟住佢就話都係咁噶啦，都避免唔到噶喎。咁其實咧，佢咁樣講，其實佢都係覺得係有過度包裝嘅，但係。佢就覺得係避免唔到，所以佢就直接答冇啊咁樣樣。但係咧，同事問佢咧，希望網店可以做啲咩嘢，佢又會答話希望可以少啲包裝。所以我哋都會覺得係市民係已經係發現到係已經係好多包裝，但係又覺得避免唔到係必須嘅時候。所以就會咁樣樣答咯。但係亦都希望網店可以少啲咁。系咯，咁我哋都即系如果身为市民都容易啲回收啊，或者唔想特别要去做咁多嘢去回收咁样样咯。 所以事实其实系咪都真系比较难避免呢啲包装，尤其是一啲易碎嘅物品，即系举个例系有玻璃嘅，咁可能真系要多啲摆嗰啲胶啊、气泡啊嗰啲去做一个缓冲噶嘛。咁嗰啲系咪真系难避免咧？其实 嗰啲我哋都覺得係難避免嘅，但係我哋講緊過度包裝咧，係一啲不合理嘅包裝，而唔係話一啲易碎物品就唔包咁樣樣。因為我哋有啲見到咧，譬如係一啲唔易碎嘅，譬如毛公仔啊，或者係一啲本身係。是一些沖劑的飲品啊，咁樣佢都會包咗好多啪啪紙咁樣，再擠落去個紙箱度。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指出嘅過度包裝，因為佢哋本身唔係啲易碎易爛嘅物品嚟噶嘛。 嗯，但係包多咗個原因係啲網店自己想包多啲，定係個速遞公司嘅問題咧？其實 咧係兩方面嘅，好睇究竟係點樣出貨啦。咁我都接觸咗，因為我哋都有綠色網上商店約章嘅，咁都接觸咗唔少嘅網店啦。咁咧佢哋咧就係、自己去出貨嘅，即係佢哋自己去控制自己嘅包裝數量啦。咁、所以佢哋咧，如果係有心想環保嘅話咧，的而且確係可以有方法去避免一啲不必要嘅包裝嘅。但係亦都同時咧，有一類網店咧係會將自己嘅貨品一次過咧就送曬去一啲速遞公司度。咁咧速遞公司就會同佢哋一式一樣嘅包裝。咁嗰個地步咧就係、商店係控制唔到咧。速遞公司是怎樣幫你包裝的咁樣、okay. 所以其實速遞公司和網店咧都有責任去減少包裝。 你哋有咩建議咧？呢一方面，就住有啲過度包裝的情況，你哋覺得？ 我哋希望咧，其實都首先係有啲定立一啲指引啦，即係唔係見到下下一啲唔同嘅貨品都會去濫用一啲填充物料咁樣樣嘅。咁咧，其實網店或者速遞公司都可以做多啲嘢嘅，可以視乎翻嗰個貨物嘅重量啦，而去落翻即係用平衡翻用幾多膠紙。咁如果係本身一啲好輕嘅貨品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可能有啲係唔使用咁多膠紙嘅紙箱啦，可能係啲扣底盒啊、拉鏈盒啊之類，咁都可以避免用太多嘅膠紙啦。或者咧係有啲柔軟啲嘅商品咧，其實都唔使加入咁多填充物料啦，可能只係一層速遞袋都已經可以寄出噶啦。或者咧係你個紙箱個大細咧要符合翻貨品嗰、那個size 啦，咁你咪可以用少啲填充物料咯。 明白，唔該曬馬家寶，同你傾到呢度。馬家寶咧就係環保觸覺高級項目主任嚟嘅，又聽下大家嘅電話，對於一啲網購包裝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電話旁邊有顧女士，早晨。 早晨啊，蕭先生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啊，多谢你接听我电话嘅。咁、其实我想讲，我以前咧基本上唔做网购嘅。咁啊，近年真系多咗。我谂系呢个近一年啦，咁可能疫情关系啦，咁可能而家嘅网购真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开始就观察咗个包装，因为个包装其实嚟到，我觉得几肉赤嘅，有好多真系冇用嘅。咁就但系我开始发现就系、其实唔同嘅货品佢哋有唔同嘅包装，都唔可以話即一足高講曬就係、所有網購都係衰嘅。咁最近咧，我就喺淘寶上邊買咗啲衫。咁其實咧，買咗好多次嗰啲衣物啊，一啲軟體啲嘅物品咧，其實佢哋都係用好少膠袋。一個普通嘅膠袋，出邊就多一個嗰啲黑色嗰啲，即係唔透明嗰啲比較厚啲嘅膠袋。咁其實都係兩種度，兩隻膠袋度嘅啫。咁頭先咧，我其實點解會打電話嚟咧？咁其實頭先我聽到馬小姐講咗一句，佢話可能喺淘寶啊，好多包裝咁。其實可能係馬小姐一個口頭禪，佢講淘寶。反而我唔係咁即係贊成佢講嘅説話。點解咧？我最近咧就喺啲香港本地嘅書店咧買啲書。反而係香港本地嘅書店咧，其實令我幾失望嘅就係、買三本書咧，竟然有一個好大嘅紙盒，跟住入邊有好多好多嗰啲波波紙。是多得好紧要嘅。咁好似头先马小姐讲，喂，其实你个 size 可唔可以有唔同 size 咧？因为我买三本书，最后嗰个纸箱系好大，跟住佢就塞好多好多填充物。咁好啦，嗰啲填充物最后我攞翻出嚟之后，就希望我攞翻去公司同公司同事讲，喂，你下次搬 office 嗰阵时攞嚟再包装再用啦。 即系你都尝试循环再用，都唔好嘥咗佢。 是一定要重複再用，但是其實有幾多個人真的會重複再用呢？除非你 office 真的夠大，可以塞到呢啲嘢，咁擺低下又有鋪層啊各樣嘢。咁其實我贊成就是希望佢哋就是喂，你哋啲 size 可唔可以多幾種 size 咧？ 少啲填充物咧，咁咁同埋其實本地書店啊，或者本地嘅公司，其實即係我頭先聽到嘅一句，即係淘寶呢件事， 所以其實都未必關本地定係非本地事。係 啦，其實唔關本地非本地，反而係嗰、那個。地方可即係嗰個廠家，或者可唔可以真係再小心啲咧？咁、反而我睇淘寶，因為佢哋要節省開支，我反而覺得佢哋真係又唔係擺好多填充物。反而我哋而家見到就係、是可能一啲高貴啲嘅商家咧，可能佢哋真係嗰、那個 Okay. 消費可以係，佢哋反而真係包得多咗，咁所以希望係頭先講嘅大家都循環再用啦。第二就係減少啲網購，反而就係最好咯。 OK， 多謝你啊！ 好好好，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咁啊，啱啱同呢位聽眾咧講到有關於一啲網購嘅包裝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頭先傾到咧，同埋就係環保觸覺咧，佢哋一個調查就話發現咧，喺一啲網購嘅包裝入邊咧，佢哋做到咧就話係見到平均每一件貨品咧用咗咧成 2.32 件嘅包裝。咁比起前一年佢哋自己嘅調查咧 2.18 件咧就高出咗6%。咁亦都見到部分包裝咧成差唔多即係部分物品咧成包裝咗10件嘅呢啲包裝料啊。咁佢哋就覺得咧會唔會有一啲過度使用包裝嘅情況咧？你又點睇？繼續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世界末日係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故事題材，多數嘅作品都係以刺激嘅求生情節作為主軸，或者係引發人性醜惡嘅背景設定。但係三浦紫苑嘅《昔年往事》就将世界末日同童话故事挂钩。 《昔日往事》呢本书由7个短篇组成，每个故事由一个日本嘅传统童话或者传说引申而嚟。小说讲述某年某月某日，政府宣布3个月后陨石即将撞击地球，唯有被选中的人先能够搭乘火箭前往火星居住。以死亡嚟开展嘅故事，探讨嘅却是如何活着。 例如《抵达遗址》呢一篇，对应的是童话《顶钵机》，讲的是一个变性的的士司机，不知道应该说他被世界排挤，定是他选择排斥这个世界。总之他并不渴望在末日的时候上到火箭，于是他仍然照常地翻工载客。有一晚他车了一个半边面都缠住绷带的旅客人，原来他在末日的时候仍然选择去整容。这个旅客人说，将自己的身体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需要理由？用整形和慢跑去到锻炼身体，跟去切发炎的盲肠又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生最后的日子，用自己喜欢的样子度过，这样才是尊重生命的表现。 而另一篇《花》对应的是猴女世传说，女主角为了得到火箭的搭乘票，于是嫁了给一个长相好像猴子的出色科学家，获得移居火星的资格。虽然生命得以延续，但她终日懊恼自己要和长相丑陋的猴男困在这里。尽管这个科学家为她设计出满原子的人工樱花，但她心里面却没办法不去想，在花园外头只是一片漆黑虚无的太空。 每个人最终都会死，但不是所有人都曾经活过。既然生命必然会结束，选择怎样活下去，或者是以哪种姿态去到结束生命，才是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昔年往事》，作者三浦紫苑，由奇幻基地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有陈以谦报道新闻。大埔新界北总区警察总部朝早7:00传出枪声，一名冲锋队警员受伤，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抢救。据了解，现场并没有检获遗书，警方正调查事发原因。

我諗我哋咁睇啦，即係喺成個我哋速遞行業嚟講咧，其實我哋自己都好多嘅公司其實都有內部嘅一啲指引嘅。 嗯， 即係個指引就係話咧，喺確保我哋嘅快件嗰個安全嘅記底嘅基礎之上咧，其實係盡量去減少嗰個包裝物料嘅。 嗯， 咁當然我聽到呢個咁嘅調查咧，我自己都覺得真係非常之即係覺得，哇！我哋真係應該要都做多啲嘢，即係做翻多啲啦，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即係速遞運輸喺環保上面咧，其實我哋都要出多啲力，落翻啲責任嘅。 嗯， 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就從幾方面去睇啦。第一就係話喺嗰個包裝物料上面，同埋嗰個第二就係喺嗰個包裝嗰個來源同埋嗰個處理方法上面啦。 嗯， 咁另外就喺嗰、那個即係喺我哋循環係咪可以有一啲叫做可以循環運送嘅方式上面咧？去處理咧，即係話唔係用所謂嘅一次性嘅包裝去做嗰個嘅運輸嘅嗰個安全嘅確保啦。咁、另外就係喺所謂回收包裝同埋處理上面。咁最後當然就係我哋希望都有一啲倡議係無論係喺即係喺即係所謂環保嘅一啲消費者教育啊，或者係喺一啲所謂科技上面嘅一啲創新科技，係咪可以將呢一個咁驚人嘅數字可以減低咧？ 嗯， 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全球都非常之熱烈喺度即係爭取緊所謂嘅即係達到嗰個所謂碳中值啊，或者係碳中和啊呢兩樣嘢啦。 嗯， 咁我諗香港政府其實都即係例如同大部分嘅一啲先進嘅地方，其實倡議到2050年都要達到嗰個所謂嘅碳中和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度咧，都有一定嘅指引嘅。咁例如其實我哋嘅國家，例如內地咧，咁其實都有一啲即係行內即係速遞行業行內嘅啲指引，甚至係每一個定期咧都有一啲報告會出嚟嘅。咁包括就係話，例如有啲叫做例如佢有啲叫符合標準嘅包裝材料嘅應用啦，咁嗰個比例達到幾多啦？咁嗰個喺速遞行業上面嘅一啲操作，例如嗰啲包裝嘅操作規範上面嗰個比例有幾多啦？例如一啲循環嘅快遞箱或者一啲叫做快遞盒，嗰個嘅用量大概有幾多啦？究竟有幾多係用緊呢個循環快遞商咧，同埋就係話而家講緊嘅電商或者一啲網店，佢哋唔作出嗰個二次包裝。所謂嘅二次包裝就係話咧，好多時我哋都係即係嗰個流程就係由供應商啦，供應商提供咗件物件俾網店， 係 即係佢供應商本身已經有一個包裝啦，跟住提供俾網店，然之後可能又有一個嘅即係佢要處理嘅一個嘅包裝。包括嘅貼一啲 label 啊，或者佢一啲叫做二次包裝，然之後到速遞又牽涉到一個速遞上面為咗個運送嘅安全啊，或者係喺佢嗰個寄件上面，佢嗰個確保個物件唔損壞咧，又有一個包裝。咁所以喺呢幾方面， 所以喺邊重減係最容易咧？其實你覺得？ 我覺得幾方面都需要去落功夫嘅。嗱，其實供應商啊，其實。即係我諗聯合國都有個報告啦，就係話喂，全球嘅一啲即係所謂嘅塑膠物件，超過一半係嚟自於個包裝嘅。 嗯， 咁個源頭供應商當然佢去減少，但係因為我哋做速遞就好難控制，話喂你個供應商即係可以最多有個建議嘅啫，就話唔好包得咁犀利。 但你哋嗰部分，你哋自己速遞公司嗰啲包裝可唔可以減？有咁講？ 我哋速遞公司當然而家頭先我都講啦，其實亦都除咗內部個別嘅公司對佢哋自己嘅包裝要求有一定嘅指引，當然越多資源嘅公司越大嘅公司，咁其實佢哋自己都有一個指引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就係話佢喺確保嗰件快件，即係嗰個速遞件嗰個安全寄送之下咧，其實都盡量去減少嗰個包裝。咁當然喺我哋而家行內入面，我哋亦都其實提出好多嘅一啲，我哋都提出一啲倡議嘅。 我知，例如頭先你話譬如循環再用嗰啲盒啊嗰啲，其實我想知道有幾多係真係可以做到呢啲，同埋你頭先亦都提到回收啦。其實我係咪真係做到回收咧？我見一般可能啲客人真係拆開嗰啲盒啊袋就就咁抌噶咯都。 這個其實是真的有些難度的，因為其實環保署啦，其實也有找過我們業界就去傾，就是說在那個 喺當我哋個件件送咗之後，拆咗個包裝，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點嘅嘛，即係所謂嘅一啲速遞點啦，包括一啲智能速遞櫃啊，或者一啲叫做嗰啲自提點啊咁樣。咁可唔喺嗰啲點度，喺當送咗俾嗰個包裝送咗佢嗰件件俾個消費者嘅時候，咁你拆咗個包裝，或者有個點可以係回收唔同類型嘅包裝。咁我哋都有喺呢一方面作出一個嘅探討研究，但係喺嗰個執行上面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因為頭先所講啦，包裝嘅物品有唔同嘅種類。咁唔同嘅種類咧，佢嗰個回收咧，嗰個經濟誘因係唔大嘅。咁所以喺純粹係從嗰個環保責任嘅情況去推動咧，即係好多嘅即係業界或者會員咧，都只可以講係盡力去做呢一件事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已經開始咗做呢一樣嘢噶啦，就係話當然會同一啲叫做環保回收商，甚至係一啲叫做智能嘅環保回收商，喺嚟甚至一啲唔係我哋行業嘅所配送嘅物件啦，即係一啲膠樽上面咧，其實我哋已經有一定嘅合作。 Okay. 就是話將一啲膠樽回收連埋呢啲所謂嘅速遞包裝嘅回收，可唔可以一併處理？因為畢竟我哋係一個速遞即係營運嘅一個嘅企業啊，或者一個咁嘅行業啦，我哋唔係一個叫環保嘅專家。 明， 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係同一啲環保回收商，或者叫做一啲叫做教科技型嘅環保回收商，去共同去探討去處理喺我哋即係配送之後剩翻低嘅呢啲包裝物件，點樣去做好嗰個嘅環保回收？ Okay.好啊，唔该晒啊，吴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刚咧就系香港速递业协会会长嚟嘅，讲到佢哋都谂紧一啲方法啦，佢都认同觉得个调查咧出嚟话有咁多网购嘅包装量咧，都真系要处理嘅，都话谂紧一啲方法啦，譬如同一啲嘅回收嘅机构咧去合作等等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蔡女士，早晨。 早晨啊，系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想反映一下咧，因为即系大陆嗰啲，即系我觉得佢哋包咁多层。咁即係佢哋都冇辦法啦，喺國內係咪先？但係我哋其實香港自己都要做好啦。即係譬如好似譬如超級市場咩街咩康嗰啲，佢哋都會好啲喎。我覺得有間咧咩乜摩啦嚇，咩摩啦嗰個，但係咧佢 TV 摩嗰間啦嚇，佢嗰個包裝咧，佢係每一件都揾個箱，每一件都揾個箱。即係譬如我買二十件嘢，佢揾二十個箱仔去擺住佢。即係個份度係連嗰啲垃圾袋啊，即係我買係買垃圾袋翻嚟嘅，嗰啲都唔會掟爛啦，或者啲凍肉啊嗰啲嘢咧，佢都再揾啲紙箱再去 pack 嘅。即係我淨係翻嚟我自己去拆，我都覺得嘥時間，即係每一件嚇去攞又麻煩，跟住翻到嚟哇拆完一大堆紙箱喺度，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啲政府應該要立例監管一下。 有冇辦法回收到嘅嗰啲物料？以你所知， 有啲好細個嗰啲箱啊，有啲係好細嘅物。即係好似我買啲月餅券咁樣，佢再揾啲紙皮，即係再包佢兩包咁樣，即係我覺得真係好過分咯、啊。 明白，即係總之嗰啲又唔係一啲易碎嘅物品啦，又再包多咗咁樣啦。好，唔該曬蔡女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洪少賢。 今集我哋会由大澳出发，再走访东涌同梅窝，由当区街坊分享一个又一个充满人情味嘅故事。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今年的施政報告發表的日期是今年的10月6日。一如既往呢，我們會展開有關2021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 星期日上午10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會出席2021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RTHK.HK 同步現場直播。 2021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在今個月初就宣布在防疫抗疫基金撥了3.多億出來，向因為新冠病毒的疫情打擊，在旅遊和相關行業，包括就是一些跨境客運業，提供一些特殊的額外支援。其中就說旅遊巴司機每個司機可以獲得一次過3000多元的津貼，另外一些跨境巴士他們的登記車主等等都可以有一筆過，譬如有30000元一些非實報實銷的補貼。不過見到是說經營旅遊巴士的車主就說沒有任何的支援，他們都提到為什麼會不包他們份呢？因為在疫情之下他們同樣都受到一些的影響，亦都是停運的時間都是有在這裡的，甚至可能說比一些跨境巴士更長的他們的說法。這個都是可以請一位嘉賓談的。不過另外都想跟大家說一下，剛才說到香港和新加坡就不再就著這個的航空旅遊氣泡繼續談下去。新加坡昨天那個的新增就是32宗個案，咁當中29宗咧就係本地個案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旅遊巴士車主方面嘅睇法，請嚟咧位嘉賓啊，就係有冇錢公車大聯盟成員，亦都係旅遊巴士公司嘅負責人劉先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早晨，劉先生。頭先係咪都講到你哋都行出嚟講，就係唔滿意一啲早前咧防疫抗疫基金有一啲嘅支援俾旅遊業、俾跨境客貨車嘅，不過就冇你哋份咯，係咪啊？ 是啊，冇錯，今次是冇嚟份，我哋同樣是停擺，同 A05 即係等於跨境車，都是停擺嘅。我哋時間是比佢仲長，因為2019年嘅下半年嘅社會運動咧，遊客都係冇遊客到港嘅。咁大家同樣係擺咗成2年嘅啦。點解佢哋今次嘅防疫基金佢哋有份，而我哋係咪遺忘咗我哋啲小企業咧？ 讲下你哋先，你哋系咪主要做旅游旅行团嗰啲，即系本地旅行团嗰啲咁样噶？ 唔系，我哋系做 inbound， 即系外地入口嚟香港嘅旅游。因为运输处咧，旅游巴士系分开几类嘅，一类就系旅游巴士，净系做游客；一类 A03 咧就做学童嘅。咁A05 做过境啊、跨境嗰啲啊，嗰啲服务，我哋唔能够。我哋去用我哋嘅旅遊巴去做學童，我哋因為第一個車嘅要重新再要整個曬，要驗車，即係要入職啊，換個曬凳，因為學童嘅規格同旅遊巴嘅規格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係做唔到佢嘅旅遊巴嘅，做唔到嗰個旅遊巴係做唔到學童嘅生意嘅。 有咩好大唔同嘅咧？即系我唔知道，原来一架旅游巴系唔可以同时要几个牌照嘅。原来即系佢可唔可以同时 A01 你讲嘅，譬如旅游，同时要学生服务得唔得？ A05 嘅，即系跨境嘅，系有 A01 嘅。 OK， 咁但系我哋 A01 咧就唔系有全部系可以有嚟 A05 啊 A03 嗰啲嘅。咁所以我哋只系能够批注俾我哋咧，政府嘅牌照俾我哋局限啊，系我哋做游客嘅服务，我哋只能够系做游客。我哋唔能夠做其他嘅生意嘅， okay. 即係如果唔係咧，俾運輸署知道咧，check 到咧，我哋就會收警告同埋取消我哋嘅牌照嘅。 即係所以話喺旅遊業即係叫做停頓嘅情況之下啦，就唔可以話即係轉去譬如做校巴咁就唔得啦。咁但係呢段時間，譬如一啲本身做開旅行團嘅旅遊巴司機咁點算啊？呢段時間 已經好多離曬職嘅。其實根本上咧，我都唔明今次嗰個政策佢對。一啲嘅旅遊巴司機都仍然都係有補償，係補貼，雖然係得3350元，但係對一啲車主係冇嘅。咁有啲司機又已經轉咗行嘅，但係佢一樣係唔揾你公司去確認呢啲司機係咪仲喺度？ 有冇揾你有冇傾過嘅咧？其實喺出呢一個劃撥筆錢俾旅遊巴司機之前，有冇同你哋公司傾過咧？政府 冇嘅，冇嘅，佢係冇嘅，佢係。咁我都有去過問過旅遊發展局，佢話係照出嘅，唔需要再登記，亦都唔需要。咁我已經同佢講，有啲好多司機已經轉咗行噶咯，轉咗去其他，因為我哋根本上冇生意，停擺啲司機都要離職，轉咗行噶咯。點解會可以再繼續俾佢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可以？同跨境服務係一視同仁咧，大家都停擺啊！點解我哋唔可以一視同仁咧？點解係遺忘咗我哋咧？ 但我想知疫情之後有冇任何嘅資助係一度係俾過一啲旅遊巴司機嘅公司嘅咧？ 有嘅，俾過係一次係10000元旅遊巴司機，一次就兩次係6700同6700， 總共我俾個旅遊巴司機係三次嘅。 嗯。 咁連埋今次咧，3350蚊咧，就係第四次嘅。 嗯。有冇話聽到話行內啲旅遊巴公司都要執笠啊？或者係咪要賣咗啲車啊？咁樣 好多都已經執咗啦，而好多公司都已經執咗，有啲公司亦都係賣咗車，去支持咗佢而家日常嘅維修啊，即係等於你要年年政府要驗車，你都要抽驗。就算啲車唔行，一擺咗有一年咧，政府有時電腦抽驗咧，你都要去驗車，要維修，要驗車。咁同埋你架車係擺咗喺度，係冇喐過車。個維修費仲大，因為電池又要到期，輪胎各方面都要重新要再整過。 Okay. 咁你哋希望點咧？而家 擔個責力好大咯。 就住你哋呢間你哋旅遊巴公司嚟講，希望點樣幫到咧？又 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一視同仁。我哋亦都唔係希望政府無休止咁去資助我哋。我哋希望即係能夠話政府可唔可以暫時放鬆到部分嘅地方，俾啲生意我哋做一下。即係等於你好似皇后山啊、屯門西北區啲臨時發展，俾我哋做一下臨時嘅生意，我哋安排車輛去做。我哋都唔係希望政府無休止咁樣，我已經去救助我哋。 嗯， 我哋係只不過將我哋個現在嘅慘況去講出嚟嘅啫。 嗯，即係啲接駁巴士服務嘛？你意思頭先係 啦，冇錯。 嗯， 即係譬如有啲地方，我哋可唔可以俾我哋做住先咧？做住生意先咧？咁你話政府亦都有講過，我有啲本地旅遊，但本地旅遊我哋做唔到嘅。點解呢？因為本地旅遊，因為防疫嘅政策係一半座位嘅。咁一半座位呢，佢一個司機，一個導遊。 OK， 你只係能夠上28人，28人呢就總數30人，30人你架車要65座位，要60座以上。咁60座以上，而我哋嘅旅遊巴呢，60座以上全部係。一行位是三個位和2個位，一行是5個位，但是我們旅遊巴呢給遊客呢是22位，一行是22位，每邊是2個位的。那我們是變了旅行團，一個旅行團它少5個人，在旅行社的角度我當然是接多5個人回來，用大一點的座位去做啦。那我想我們旅行團我們做不到，還有現在的本地旅遊連賣曬根據統計都是得20多個、30個團一日嘅啫。 OK， 咁有啲團咧係坐船去東平洲噶，咁就唔需要用到旅遊巴嘅。 明白，好啊。 所以我哋真係冇生意去做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劉生，劉生就係冇錢公車大聯盟嘅成員，亦都係旅遊巴公司嘅負責人嚟嘅。繼續聽大家電話，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係啊，早晨啊，主持啊。 係你好，請講。 我哋公司咧就經營兩條嗰啲又唔係叫做跨境線。是一些邊境線， 是 一條專線小巴嚟嘅， 咁 一條咧就去深圳灣嘅，咁另外一條咧就去呢個落馬洲支線，咁大家都明白，因為大陸嗰度咧而家封關咧，其實兩條線咧都我哋想做生意都冇得做，咁咧之前咧就政府嗰度咧就喺全面即係話補貼嗰度咧。所有小巴都有嘅30,000元啊，或者司機嗰啲補貼咁樣，其實我哋有收過嘅。 係， 但係到最近咧，就即係話嗰啲跨境巴士有資助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向運輸署或者勞福局講過，但係佢哋都唔肯即係話去幫我哋手。變咗你知啦，呢兩年隊裏邊咧，我哋啲小巴全部閒置喺度。咁公司咧，因為你知嗰啲車嘅車，由於公車會成咧。其實就個經營情況好慘嘅，咁所以次咧就即係聽見話啲旅遊巴都有啲咁嘅訴求咧， 明白？ 我哋亦都希望話當局咧能夠注視下我哋呢兩條特別嘅專線小巴咯。 明白，明白。阿黃生，你呢一個嘅情況，黃生咧就係講緊佢話經營咧去深圳灣一啲嘅專線小巴，因為佢口岸嗰度咧都有一啲嘅車咧係駁出去市區，咁佢哋都話喺最新呢輪啦，8月初呢一輪啦，防疫抗疫基金撥出嚟話支援旅遊業同埋一啲跨境客運業嗰度咧，就佢哋冇份啊，今次喺支援嗰度，咁所以都想講一講佢哋嘅聲音嘅。頭先咧就啱啱咧就同黃生傾之後咧，都同到劉生傾，就係講旅遊巴經營旅遊巴公司嘅情況，佢哋都話同樣都冇津貼嘅。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